朝鲜日军性奴及强征受害者问题对策委员会发言人就朴槿惠集团企图掩盖日军性奴犯罪行为的亲日卖国行为又遭曝光一事14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说，朴槿惠集团最近削减旨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记日军性奴犯罪记载资料工作的当局预算全额，引起了南朝鲜社会的极大物议。朴槿惠集团的这一妄动是对日军性奴受害者忍无可忍的侮辱和愚弄，是掩盖日本过去罪恶的千秋难容的卖国背叛民族的行为。目前即日军血迹斑斑的南京大屠杀资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世界很多国家的市民社会团体为了把日军性奴犯罪记载资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积极努力。对此，日本反动集团宣称有可能停止支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份额，要求变更记录遗产登记机制等，力图阻挠登记。朴槿惠追从日本的这一反历史行为，策划强行南朝鲜历届傀儡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日军性奴犯罪化为乌有，这是只有在他老子一辈以来极力亲日为日本效劳的那亲日世家所生长的朴槿惠才敢干出的穷凶极恶的世大卖国行为。朴槿惠集团的反民族亲日卖国罪恶一定会得到清算。发言人强调，我们朝鲜日军性奴及强征受害者问题对策委员会将永远与南朝鲜人民一道，坚持走正义的道路，以向国际社会积极公开日本的过去罪恶，保证类似犯罪不再重演。